从2001年开始啊，每年呢都有一个月11月份，不论是医护人员也好，还是政府，还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肺癌。说到肺癌，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肺癌的发病率现在越来越高了。肺癌呢，现在呢是一种啊致死率极高的恶性疾病。那么它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呢？支教授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吧。 确实啊，现在我们也想真正通过国际肺癌关注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并告诉给全社会，肺癌是一个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也是成为我们国家乃至全球头号的癌症杀手。进入21世纪以来，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每年因肺癌死亡的人数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所以呢，我们把肺癌已经说成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中国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成为世界上肺癌患者最多的国家。按照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每年约有80万人被确诊为肺癌，每年有接近65万的人死于肺癌。目前我们也预计到2025年，我们国家仅死于肺癌的人数将超过100万。 我们刚才谈到了肺癌呢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恶性疾病，而且呢发病率也是在逐年上升。而且刚才呢支教授特别说到了，今年国际肺癌联盟的关注点是早发现早治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呢？ 因为目前呢肺癌它如果早期的阶段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啊，不管是声音嘶哑、憋气、脸肿、骨头疼啊，包括这个有关的咳血症状，以后都不是早期症状，都变成了晚期，失去了目前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啊，外科手术的时机。所以呢，只要是通过临床症状确诊的肺癌，85%以上都是晚期，或者是局部晚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肺癌成为我们国家乃至全球的第一位的恶性肿瘤的死因。 您刚才谈到了，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肺癌的症状的时候去检查说确诊得了肺癌，而这个时候有了明显症状的时候也已经失去了肺癌治疗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了。 对， 也就是说呢，很多朋友原本如果早期发现能够挽救生命的，但是呢耽误了，结果呢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接下来啊，支教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很多朋友说到了啊，得了癌症这能治好吗？得了癌症不就意味着死亡吗？但是在您的介绍当中，大家能够明显的听出来，得了肺癌并不意味着死亡。所以接下来啊，支教授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不同的级别的肺癌治疗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好的，我们目前把肺癌分成了几期，根据肺部病灶的大小，有没有肺门淋巴结，有没有纵隔淋巴结，有没有肺外的远处转移，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肺癌。那一期肺癌呢，就是没有任何淋巴结转移，病灶很小，也就相当于一个班一个排的敌人兵力啊。针对这种早一期的肺癌病人，通过外科手术啊，特别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临床症状，通过健康体检，通过肺癌筛查的早一期肺癌病人，通过我们的外科手术，5年生存率接近100%，10年的生存率也大于90%以上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历届的世界肺癌大会啊，每年的国际肺癌关注月都是呼吁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重视早诊，重视筛查。那另外呢，如果有了肺门淋巴结转移啊，特别是肺门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把这样的有肺门淋巴结转移的肺癌统称为二期肺癌。那这既然有了转移啊，如果在一层有病，二层也受了影响，地下室也受到影响的时候，这时候二期的肺癌就不能仅仅就靠外科这把刀啊，要手术配合化疗，手术配合靶向治疗啊。今年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治疗手段，是免疫治疗啊。中国呢有很独特的方法，中西医结合治疗啊，所以到了有肺门淋巴结转移的二期肺癌啊，肺癌的治疗就不能像刚才说一期的就靠一把刀，要综合治疗。 但如果有了综合淋巴体转移啊，比如一层有问题波及到三层啊，波及到院子里啊，有了综合淋巴体转移的话，我们把这样的肺癌称为三期肺癌。这样的三期肺癌更需要多学科的综合治疗，不仅仅是外科手术，也不仅仅是药物治疗，相当一部分病人还有需要通过放疗的手段啊，把整个区域啊进行个清理啊，这样呢我们做到的是大癌生存啊。刚才讲到能不能根治肺癌，其实目前我们所说的高血压，我们所每天面对那么多糖尿病患者、冠心病患者都没有治愈啊，都是用药物，用我们现有的科学手段很好的控制它啊。所以到了三期肺癌，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控制啊，强调的是带癌生存啊。其实这种三期的肺癌病人，通过很好的治疗，带癌生存的时间啊，大于五年、大于十年的病人也大有人在啊。我们所担心的和目前影响肺癌的生存率啊，造成目前死亡率第一的，更多都是四期肺癌，一经确诊已经有了骨转移，一经确诊已经有了脑转移，已经确诊有了已经腹腔肝脏转移，这些就等于不仅仅是一个一层的问题了，整个一个楼都出现问题。所以你把一层二层全断水断电，然后给他去大修都没用了啊。所以这一处的肺癌病人啊，我们也开始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还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肺癌治疗套餐啊，比如啊化疗加上放疗啊，比如放疗结合靶向啊。总之在目前我们治疗肺癌这个几大武器中，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免疫啊、靶向啊、中医啊，要针对这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啊，特别是这两年通过基因检测的状况啊，靶点的寻找，来给他定一个个体化的套餐给他做治疗。而这些治疗的目的更多有些是减轻痛苦，有些是缓解症状，也一样啊，通过如果有了基因突变，做了靶向治疗以后，他的长期生存也是很好的。 通过前面的介绍啊，大家能够了解到啊，得了癌症并不意味着死亡，即便是得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如果能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知秀义教授主讲的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节目呢，继续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啊，得了癌症并不意味着死亡，不仅仅呢是肺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医学还有科技发展的今天，很多的癌症的治疗效果都比较不错，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啊，知教授也跟我们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吧。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开完了国际抗癌联盟的大会啊，从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全球每年患癌症的患者已经突破了1600万啊，所以很多的肿瘤啊，都由不认识啊变认识，由模糊认识变成清晰认识啊，由一些啊治疗不好的啊，目前随着我们的技术，不管是外科技术、微创技术啊、诊断技术和治疗的药物啊，都是更多的肿瘤变成可控、可控制的疾病啊。所以呢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宫颈癌啊，治疗效果是真是非常之好。那现在呢随着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不断推广普及啊，不管是肺癌啊，包括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只要早期发现啊，它的五年生存率、十年生存率啊，甚至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的人群是越来越多。 没错没错，正像支教授说到的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啊，可以说从源头就开始了防治。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乳腺癌呀、像胃癌呀、像宫颈癌，他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控制的方法，比如说疫苗。那这方面的情况，支教授您比我知道的多，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啊，随着我们对疾病的研究不断的深入，我们看到了很多疾病的癌前病变就有特定的规律。 嗯 啊，比如像宫颈癌的 HPV 感染，我们出现了宫颈癌的疫苗啊，其实在全球已经有了十多年的使用历史，让更多的女性远离宫颈癌。同样啊， 伴随着乙肝疫苗的出现啊，更多的乙肝转成肝硬变呀，转成肝癌的人群和风险越来越降低啊。还有像幽门螺杆菌啊，由于我们早期的发现和我们医疗的干预啊，改变了整个胃的内环境以后，也使我们的消化道肿瘤也有了明显的下降。 哎，所以说呀，我们谈到早诊早治啊，可能大家普通理解是说我得了这个癌症，我早期的发现去治疗，但是现在呢，已经从源头上开始，就是说预防你，让你不会去出现早期的癌症，那么这才是做到了真正的早诊早治。 对，那这是我们叫做一级预防。 嗯， 如果我们通过病因预防啊，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宫颈癌的这种 HPV 感染啊，肝癌的这种乙肝病毒的疫苗啊，其实肺癌，如果我们每个癌都能找到它的癌前病变，找到它的致病因素啊，研究出针对这种早期预防的这种疫苗啊，或者一些相关的药物手段，都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病的发病率。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再就是说怎么去早发现呀，早筛查呀，早诊断呀，啊，其实通过早治疗来降低它的死亡率，这一点是全球的共识。 不过有一点很遗憾，这教授，咱们虽然叫肺腑之言啊，肺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疫苗出现，是不是？ 是的， 嗯， 所以现在能够早期发现肺癌的方法就是筛查。 嗯， 以前我们是用胸片、用胸透啊去早期发现肺癌。啊，殊不知我们通过胸透、胸片加上血液肿瘤标志物这种筛查的方法和手段，早期发现经常是中晚期肺癌，让我们对筛查失去了信心。 嗯， 啊，这十年来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啊，包括日本的，包括我们中国北上广的一些啊筛查试验和核磁治疗那个效果，我们看到只有胸部 CT 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肺癌啊，所以就要在那些高发地区，啊，要锁定那些高危人群，用低剂量的胸部 CT 啊，给我们的肺留个底板，在留底板的过程中，哦，发现了肺里有个小结节，哎，发现肺里有个阴影，在通过小阴影的分析，定期的跟踪，哦，这可能高度怀疑疑似肺癌。 嗯， 那如果我们把疑似肺癌的病人再去进一步的甄别，啊，就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而这些早期肺癌通过现有的目前的微创外科手术啊，通过很好的微创外科技术，就让这些所有早期的肺癌在一个斑一个排啊，在这个阶段啊被我们萌杀掉啊，那这样才可以大大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谈到了肺癌的早期的发现啊，这就包括了检查也好，或者是筛查。很多朋友都会记起啊，在前几年，好莱坞的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她通过基因检测的方法啊，为了避免自己将来出现乳腺癌还有卵巢癌，所以做了乳腺和卵巢的切除。当然，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较极端，但是基因检测的方法呢，也从此呢，更多的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啊。所以在这儿啊，请问支教授啊，如果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能不能够预测到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是否容易高发肺癌呢？这个方法在肺癌的患者身上能否适用呢？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啊，目前也有两个程序啊，一个就是我们把基因检测做一个初筛。 嗯， 如果通过基因检测啊，在你相关的靶点上发现这种肺癌的疑似人群，我们在这些人群啊去进行胸部的低剂量螺原 CT 的检查啊，这样可能更可以锁定目标啊，这是一种筛查方法啊，先用基因检测进行初筛，然后再进行胸部低剂量螺原 CT 的检查啊，这一点啊在目前的欧盟啊，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么做的。而像以中国为代表的啊，日本为代表的，我们都是先是锁定高危人群做胸部的低剂量螺原 CT。因为 CT 呢就可以发现很多小结节， 嗯， 我们也反复强调并非肺内小结节都是肺癌，哪些小结节需要我们干预，哪些小结节可能就是长时间伴随我们生活生长的一个良性结节，不用管它啊。靠什么方法呢？我们现在也引进了这种基因检测技术啊，在这些小结节中通过基因检测能告诉我们哪些肺内小结节需要我们医疗干预，而哪些小结节根本不用 care 的啊，不用去管它啊，这一点也是目前基因检测技术在肺癌筛查中的应用。 那现在基因检测呢，不仅仅用于我们的这种早期筛查，还可以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啊。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很多靶向治疗药物， 嗯 啊，而这些药物可不是对谁都有用的啊，它必须有这个基因点突变啊，比如这个 A 基因突变，你才能用 A 基因突变的药物 ；B 基因突变，你才能用 B 基因突变的药物才行啊。所以目前基因检测开始应用到我们整体肺癌管理的全过程。啊，从早期筛查，啊，到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啊，那现在呢又开始给我们帮助我们进行预测预后。如果在整个的基因随访观察过程中，哪些基因异常的表现，就有可能它出现了复发和转移，啊，所以现在目前通过基因检测技术，啊，肺癌抗体检测技术，啊，这些年又开始出现了痰的端粒酶的检测技术，都可以帮助我们在那些肺部有结 节的啊中老年人群中啊，告诉他们哪些结节是需要干预的，哪些结节是不需要干预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肺癌关注月，让更多人在关注肺癌的同时能关注它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特别是我们早期检测的一些基因检测技术啊、筛查技术啊，这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掌握了，我们经历了啊，至少我证明我2018年、2019年、2020年我的身体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留个给自己的肺，用胸部 CT 留个底板也是非常重要的。 支教授，据我所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肺癌的基因检测，不论是提前的一个预测也好，还是治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或者说医院啊都具备的。对于肺癌的患者，您是怎样看待他们是否每一个人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人都需要进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检测或者治疗的方案吗？ 其实作为筛查基因检测的方法还没有完全推开普及啊，还在临床研究、临床推广阶段，更多这种有关于大健康的基因管理还是在一些相关的公司里面，没有纳入到我们的医院的健康体检呀、我们的体检中心呀，这倒没有啊。而在治疗方面啊，基因检测帮助我们来确定哪些肺癌患者是可以通过分子靶向药物获得临床获益的啊，这个已经成为常规啊。不管是国际的肺癌组织，还是我们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我们都明确的建议啊，凡是确诊肺癌的病人，我们应该做一些基因检测。如果有了相关的基因位点的突变，我们所说现在的靶向药物啊，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个患者啊，受益于这个患者。所以我希望啊，如果已经确诊肺癌，其实像在我们的宣武医院肺癌中心，我们是常规检测基因的。如果你有这个基因突变，至少给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的过程中给了很好的一个科学依据。如果你基因没有突变，可能你还用传统的化疗啊，或者小分子药物治疗。但有了基因突变，我们在整个诊疗规范中啊，都推荐你一线啊，就可以用分子靶向药物。那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每片一片分子靶向药就能很好的控制疾病，这是也是啊高新科技在我们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的一个具体表现。 支教授，您刚才说到了现在的基因检测呢，在肺癌治疗当中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肺癌常见的一个治疗方案，有放化疗、手术，另外呢还有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在这样的几大治疗方案当中，基因检测是同样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吗？还是说不同的治疗方案当中，基因检测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呢？ 这么说吧，因为现在如果我们这个病人被确诊为肺癌，我们常规推荐他做基因检测。 嗯， 因为基因检测在一个整个治疗方案的选择中，特别是一线治疗的选择中，什么叫一线呢？就是说得了肺癌以后上来的治疗方案，一开始治疗方案我们称之为一线治疗方案，如果治疗方案失败以后，我们叫做二线治疗方案。那现在我们国家的诊疗规范中啊，肺癌的诊疗规范中已经明确的指出，如果有这个EGFR基因突变，我们都推荐啊这个有关相对应的分子靶向药物作为一线的治疗药物啊。所以我认为目前只要有条件的地区、有条件的医院啊，甚至有条件的家庭啊，应该常规检测肺癌的相关基因，而不是全基因组的检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地区啊，很多省市已经把基因检测技术已经纳入医保啊。如果纳入医保 啊，那这个技术就是一常规的一个检测技术啊，而现在很多省市啊，包括这次国家公布的新的药品目录，都把一些新一代的靶向药物都进入医保了，你检测技术怎么还能在门外呢？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发关注月期间，也是呼吁啊各级政府尽快把相关的基因检测技术纳入医院，纳入医保，那从而呢也能使我们更多的分子靶向药物在进入医保目录以后，能够让我们的病人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安排了知修义教授主讲的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知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安排了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知教授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肺癌国际关注月的一个来历，也特别说到了啊，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疾病，它会对我们人类带来哪些的伤害。而且呢，我们也特别谈到了一点啊，并不是说有了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在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包括很多其他的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啊，还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知修义教授也特别强调，早期发现早期肺癌，这和我们的肺部啊和肺癌的进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知教授，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咱们从知识点开始讲起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您作为胸外科的著名专家，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肺部。我们谈这个肺部呢，是有一个基础，就是为了大家更方便的了解肺癌的进展。我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我想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肺的大概样子。其实肺呢就是胸腔内两片呈海绵状的一个器官，它由左肺和右肺组成，右肺呢由三个肺叶组成，也就老百姓说三片肺叶组成，而左侧呢有两片肺叶组成 啊，左右肺、这个、 不一样的 片数是不一样的。 对 哦， 为什么呢？因为左肺我们知道我们要给心脏留出个空间来，心脏主要位于啊肺的左侧，胸腔的左侧，所以左侧的肺是两片，右侧的肺 三片。 那我觉得可能右侧得肺癌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它有三片，那左边只有两片。 哎，你说的真对，右侧的肺要比左肺的发病还是高一些。 哦， 其实在肺的下面呢还有一层薄薄的肌肉，我们叫做膈肌膈膜啊，它把这个我们的胸腔呢和腹腔分隔开来。人在呼吸的时候，膈膜上下移动啊，类似气泵一样，让空气在我们的肺里、支气管里进进出出，完成我们的这种肺的代谢啊，吸收氧气啊，排出二氧化碳，这就是肺部的主要功能。然后空气通过气管、细支气管达到肺部，在末端微小的肺泡中呢进行气体交换，保证我们的人体代谢啊，氧气呢从肺泡进入血液。与此同时，血液中代谢完的二氧化碳也进入肺泡，通过呼吸的功能，通过呼吸的方式被排出体外。而肺癌呢，就是在我们肺部的肿瘤细胞失控性的生长，把正常的功能没有了啊，反而占据了我们各种位置而不发挥功能，影响我们肺的功能的发挥。 所以说啊，我们在谈到肺癌的时候会发现啊，肺癌不仅仅出现在左侧的两叶肺上哈，右侧的两叶肺上，也会出现在刚才我们说到的隔膜上还有气管上，也正是这个原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肺的系统。 对的啊，其实我们也把肺癌分成了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而中心型肺癌通常都是从主支气管和肺部的内壁细胞开始的，而这些癌细胞再不具备正常细胞的功能，也不能协助我们的身体完成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它们当快速生长的时候形成肿瘤，就堵塞了我们的细小支气管，堵塞了我们肺段支气管，堵塞了我们的肺叶支气管，甚至有些病人整个堵塞了我们的大气道，造成呼吸困难。 这就是中心型肺癌。 对， 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气管被堵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得中心型肺癌的人他的症状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他难受，他能感觉得到。 对呀，所以呢，这些中心型肺癌阻塞了远端的支气管，影响我们氧气的交换，也影响了二氧化碳的排出，而使远端的肺组织还形成了炎症，我们叫做阻塞性肺炎，而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大叶性肺炎。还有另外一种肿瘤是周围性肺癌，它从肺泡组织开始产生啊，很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等它越长越大啊，大到影响到气管支气管了，出现了刺激性咳嗽，然后大到了影响我们的肺的胸膜了啊，然后出现了胸水，产生了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我说，不管是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如果早期就发现它还没影响临近的组织器官的时候我们就被发现啊，那时候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那临床效果跟它已经有了晚期的扩散的侵犯的转移的症状时候再治疗就完全不一样了。 哎，周教授，您刚才谈到了肺癌啊，同样都是肺癌，只不过是因为它的类型不一样，有的肺癌呢早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症状我们就能够发觉，但也有些肺癌啊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没症状，等到有症状都晚了，同样的症状但是癌症的分期就已经是不一样了。 是的，所以呢其实呢更多的烟民朋友得的肺癌还是中心性肺癌特多，因为他抽烟嘛，对整个我们的气管呀、支气管呀影响的更多。而那些不吸烟的女性肺腺癌更多都是周围型肺癌啊，它的发源地起源地啊是从肺泡组织产生而来，而中心型肺癌是由气管支气管的内壁细胞产生而来，所以不同类型的不同位置的肿瘤早期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中心型肺癌针对烟民而言，他平时就有慢性咳嗽，所以即使出现了刺激性咳嗽，这是有些血丝痰他都不以为然，以为我抽烟抽多了啊，最近累了，而这些我们就强调早期发现。而周围型肺癌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只有通过我前面说过的啊，通过胸部 CT 去早期发现早期的周围型肺癌。 前面呢我们谈到了肺癌的分类啊，周教授跟大家主要谈到的是中心型和周围型。其实说到了肺癌的分类啊，还有很多我想不少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小细胞啊，还有非小细胞，还有啊原发性啊，还有非原发继发性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什么意思呢？周教授跟我们大家做知识点的普及吧。 好的，刚才我是按照我们医学的解剖部位啊，它是在长在气管支气管内部的我们叫中心型肺癌，长在肺泡组织远端的我们叫周围型肺癌。其实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啊，一种是原发性肺癌啊，而一种叫继发性肺癌，也就是原发于肺部的啊肺癌，也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都属于原发性肺癌。 哦，癌症的最早的那个癌细胞的诞生点就是在肺部，不是在别的地方。 它就叫原发性肺癌。 嗯， 但我们也知道，因为肺是完成全身的代谢的器官，啊，所以很多组织最终都通过血液循环、二氧化碳交换啊、氧气的这种交换，完成整个人体的代谢功能。所以很多肿瘤最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就是肺部，啊，不管是结直肠癌啊。肝癌啊，甚至很多癌症，包括乳腺癌，都可以通过血液啊转移到肺部，而由其他部位肿瘤啊通过转移到肺里来，我们叫做继发性肺癌啊。可以说，很多实性肿瘤啊都可以最终转移到肺部来啊，还有一些相当一部分肿瘤可以转到脑部。我们把转移到肺部的肿瘤叫做继发性的肺癌。 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啊，这教授，如果同样都是肺部出现了癌症，那么怎么知道我们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因为如果是原发的，你治疗肺部的癌症那么就可以了，如果是继发的呢，你不仅要治疗肺部的癌症，还要治疗其他部位的癌症，那这个治疗方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原发和继发的同样都是肺癌啊，他们能够分辨出来吗？ 其实从形态学上呢是可以有一定的一些鉴别的区别点的啊，比如原发性肺癌一般还都是单发的， 嗯 啊，很少是多发的啊。另外呢，原发性肺癌有原发性肺癌特征啊，毛刺啊、分叶呀，然后相关的一些肿瘤特征都能够表现出来， 就是专业医生肯定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专业能看出来。 嗯， 而另外一方面，继发的一般都是多发的，它兼从血型来嘛，左右肺都有，甚至有些上下都有，甚至有时候十几个、几十个，那一看就不是原发性肺癌。 嗯， 啊，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它还有一个原发肿瘤的个历史，比如他以前得过乳腺癌，以前就是肝癌的患者，以前做过结直肠癌手术，他有这个原发性癌症的那种历史，然后又出现了肺部的转移啊，这一点呢，作为我们的专业医生、影像科医生啊，都是很清楚的。 嗯，刚才了解过了啊，原发性肺癌和继发性肺癌，那接下来还有小细胞和非小细胞，还有腺癌、鳞癌等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也是专业名词，它是病理学的特征。我们根据这个癌细胞长的样子，我们划分出男肺癌和女肺癌啊。比如男肺癌，我们定义为小细胞肺癌啊，它生长很快啊，预后很差啊，转移很早啊，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小细胞肺癌。它也是在生物学特征、预后、治疗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而另外一大类我们叫非小细胞肺癌，但是非小细胞肺癌是我们的医学给硬性划分的啊，其实它有它独特的特征。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包括什么呢？肺的鳞癌、肺的腺癌和大细胞肺癌啊，还有一种类癌啊，这都是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里面的鳞癌也更多发生在中心型气管、支气管内部，而像这种腺癌更多都是周围型，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有时候叫称原发性的支气管肺癌啊，中心型或者是周围型啊。通过我们各项检查，通过各项活检，通过显微镜的一些鉴别，能告诉出你的病理类型啊，你是原发性的中心型小细胞肺癌啊，而那位同志是周围型的啊，原发性的肺腺癌啊。由于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级别啊，就给我们的治疗带来了不同的选择。同样，由于不同的病理类型、不同的部位啊、不同的分期，它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有些家里的朋友说得了肺癌以后，啊，要知道我们得的是什么肺癌，是原发性的，是继发性的，是中心型的，是周围型的，是小细胞呢还是非小细胞，是一期呢还是四期，不同级别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即使得了肺癌，如果你就是一个早期的周围型肺癌，通过我们的治疗根本不会因为肺癌发生任何意外。不要说把晚期的给人吓死啊，把早期的给人治死啊，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所以也希望通过肺癌关注月普及这些肺癌的基本知识啊，让我们走进肺癌，了解肺癌。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重私塾 如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支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肺癌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分类，我们也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不同的分期啊。那接下来说了这么多的癌症的分类啊，也说了分期，那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要请教支教授了，就是我们人类啊，各种各样的肺癌都有，那么他们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容易治疗的癌症的发病率高呢，还是不容易治疗的癌症的发病率高？那早期发现的比例高呢，还是中晚期发现的一个比例高呢？支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具体的问题吧。 其实总体而言呢，我们想告诉我们的百姓，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这两种类型中，我们临床更多的还是非小细胞肺癌，它能占到整体肺癌的80%啊，甚至90%。小细胞肺癌已经讲了啊，它第一啊能占到我们肺癌的10%-15%左右啊，另外呢确实它是中心型肺癌，它跟吸烟密切相关啊，在历届的世界肺癌大会、历届全国肿瘤大会、全世界肿瘤大会上都明确指出。90%以上的小细胞肺癌都跟吸烟密切相关，而非小细胞肺癌占到85%以上啊，它又进而划分了几个亚型啊，一个就是肺鳞癌，它也是中心型肺癌，也跟吸烟密切相关啊，现在也是我们中心型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理类型。那还有就是肺腺癌啊，可以说目前啊，肺腺癌特别是女性的不吸烟的周围型肺腺癌在越来越多走进我们的临床啊，这也是归功于胸部 CT 的普及，归功于肺癌筛查项目的推广啊，归功于我们经济的发展啊，和各企事业单位在健康体检这方面给予的福利。当然不同的类型我们掌控不了，但是呢不同的区别跟我们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跟我们的医疗保障措施啊，这都是密不可分的。 支教授，在您前面的介绍当中我记住了几个知识点。首先呢，肺癌呢可以按照小细胞和非小细胞这样做一个分类，小细胞癌症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发病率呢只占10%-15%，而非小细胞的肺癌的治疗效果呢是比较不错的，但前提还是那句话，是早期发现早期肺癌。那么他们的治疗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有85%都可以归为非小细胞肺癌。那么小细胞和非小细胞的肺癌都可以通过您前面介绍的啊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测出来吗？ 不是的，其实目前我们所推广的低剂量螺旋 CT 更多的是用于发现那些周围型的早期肺癌，而周围型的早期肺癌更多都是非小细胞肺癌，而在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肺腺癌，所以呢早期发现的早期肺癌通过胸部 CT啊，更多都是周围型肺腺癌，这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北京、上海、广州和更多的省会城市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不吸烟的女性周围型肺腺癌走进我们的视野 啊，所以这都跟胸部 CT 筛查有很大的啊很密切的关系。而作为中心型的小细胞肺癌，早期时候不容易被轻易发现，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可能就是刺激性咳嗽啊，血丝痰，甚至痰里边带点血丝啊。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一个老烟民朋友，他可能就忽略掉了啊，他认为就是抽烟抽多了啊，没有休息好，最近有点累啊。而这些早期在支气管壁内生长的早期的中型肺癌，通过胸部 CT 筛查是发现不了的。 哎，如果是通过胸部这样的螺旋 CT 筛查发现不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病理的一个切片是癌症检查的金指标。那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活体的检验的方法的话，是不是可以能够筛查出来呢？ 是啊，但是你总要去锁定那些高危人群啊，不能是个烟民，我们就给你做个气管镜活检，那毕竟还是有创的检查。所以针对烟民而言，特别是跟小细胞肺癌密切相关。啊，第一，我们建议烟民尽快的远离烟草。 嗯， 那第二呢？如果这些烟民啊，特别是合并有慢性咳嗽啊，平时就有老有痰的这种烟民朋友的时候，你特别要警惕。如果出现了刺激性咳嗽，控制不了的咳嗽啊，出现了血丝痰啊，有些烟民呢可能很有卫生习惯啊，吐痰都要吐到面巾纸里面，那打开看一眼，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就很多的早期癌症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血、尿、便、痰能够发现蛛丝马迹的。但如果每个人都不重视，啊，尿都变颜色了，大便里都有血丝，然后痰里有血丝，你都不重视啊，这也很麻烦啊。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关注月呢，让人们了解到中心型肺癌一些特征性的改变啊，就是刺激性咳嗽和血丝痰啊，这是早期中心型肺癌这个症状。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及时就诊啊，胸部 CT 有时候可能也发现不了问题，因为它还没有阻断远端的支气管，没有出现阻塞性的炎症啊，不管是肺叶的炎症、肺段的炎症啊，都没有任何征象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早期做个气管镜，也能够有助于早期发现早期的中心型肺癌。 刚才呢，我们是反复强调了早期发现早期的肺癌，但是对于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来说呢，早期筛查，比如说用低剂量螺旋 CT 呢，可能呢作用并不是很好，所以就需要那些高危人群啊，及早去找医生去做一些检查，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检查。所以支教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危人群的一些情况，也提醒大家来注意吧。 好的，肺癌关注月就是希望在关注月期间啊，通过我们的宣传，让政府的主管部门，让我们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重视一些疾病的早诊，推广一些疾病的筛查，也能使更多的早期的病人走进我们的视野啊，通过更好的治疗能降低一个疾病的死亡率。而针对肺癌的高危人群，首先是年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啊，我们的筛查项目都确定时候啊，有时候是45岁，有些地区是50岁啊。我们现在看到由于中国一些特有的因素，很多地区都把年龄定在45岁以上。那第二一点就是吸烟史啊，有20年的吸烟史、30年的吸烟史的人群啊，都有一个中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如果一个45岁以上啊，吸烟在30年以上啊，这肯定是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同时合并的其他的职业环境的危险因素，石油、水泥、化工啊，环境、空气污染相关的致癌因素、风险因素在增加，那就是高风险人群啊。如果你是吸烟在小于20包年，又没有相关的危险和不管是环境的和职业的，那就是中度风险的高危人群。我们希望在做肺的筛查时，把这一点啊要搞清楚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是肺筛查是政府的项目，他提供资金、提供费用、提供设备啊，这些人群都是很少的。我们目前已经经过了20年的这种洗礼啊，我们也积累了20年的筛查经验。就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群，不管是企事业单位啊，还是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这辈子都50多岁了，还是烟民，还是生活工作在我们的高发地区的话，应该用胸部 CT 给我们的肺留一个底板。啊，这有时在筛查项目中不会囊括那么多人群。即使美国这么经济发达 科技发达的一个国家，他做肺癌筛查也就是锁定了50000多的人口啊，北京也一样，我们目前的一些筛查项目啊，到现在是8000人左右的一个筛查项目，就是想通过政府的筛查项目拿出一套很好的早诊筛查的方法来，然后告诉百姓，告诉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体检意识啊。以前的体检就是体检，是全面的健康体检检查，而要真是讲到癌症的筛查啊，人家叫深度健康体检。如果作为一个高危人群啊，肺癌的高危人群啊，有年龄因素啊，有吸烟史的因素，还有肿瘤家族史的因素，还有环境职业的致癌因素，还有既往有没有肺部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所以我们从主观上、客观上、遗传上、生活方式上来锁定一个地区的高危人群啊，这一点也有助于推动肺癌的早诊早治。但是作为肺癌的筛查的高危人群有两个误区，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早期的中心型的小细胞肺癌啊，通过胸部 CT 也很难发现。那另外一点，不先的女性，因为她40多岁也没进入高龄呢，然后呢也不吸烟，也有被很多地区排除在高人群之内。所以我也想呢，就是如果说女性的45岁以上的也应该定期做个胸部 CT， 用 CT 给我们的肺留个底板啊。特别是女性的周围性肺腺癌现在越来越多，不管什么因素我们都在做临床研究，但是啊，在很多地区在筛查项目人群的定义中，我们也希望别忽视中老年女性啊，这个高发人群。 感谢支修义教授的详细介绍。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支教授主要谈到了癌症的一些基础知识，也说到了癌症治疗的新进展。下周同一时间，支修义教授呢，更多的会谈到普通人对于肺癌的一些认识误区，还有普通人的问题都有哪些呢？支修义教授又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听众朋友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由于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以及危害性巨大，更多的医疗机构、国家政府并不仅仅是在国际肺癌关注月才来关注肺癌。就在上个月的下旬刚刚结束的第6届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当中，就特别谈到了肺癌的早期筛查。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PET CT 中心主任吴宁教授介绍说，由于疾病隐匿，国内大约80%的肺癌和60%的结直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我国的第一大癌种肺癌的5年生存率仅有15%到18%，而早期肺癌如果得到及时治疗，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80%，结直肠癌的情况也类似。早诊早治不仅患者的预后好，而且经济效益也明显。以肺癌为例，肺癌早期诊疗费是22000元，二期以上的病例则上升到4.6万元。吴宁教授谈到，尽管已经有研究显示，低剂量螺旋 CT 相比普通胸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早期肺癌，但低剂量螺旋 CT 存在假阳性率过高的问题，哪些人需要筛查，筛查的最佳间隔期间等等的问题也都没有确定答案。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也介绍说，2012年启动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0个省份，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肝癌完成了300万人的癌症风险评估。此外，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加入，比如北京、上海、浙江海宁等地由政府财政出资开展癌症筛查项目。节目的最后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安排，明天我们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要谈到的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